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三十五章土真记第115集。 你在火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波特，我以为你淹死了。还好邓布利多把你的愚蠢当成了高尚，给你打了高分，我才松了口气。当然你在今晚的迷宫里也得到了照顾。 穆迪说， 我在迷宫周围巡逻，能看透外层的树篱，并用咒语把许多障碍从你的路上赶走了。我击昏了芙蓉德拉库尔，又对克鲁姆施了毒魂咒，让他去干掉迪克里，为你扫清了夺杯的障碍。 哈利瞪着穆迪，想不通这怎么可能。邓布利多的朋友，大名鼎鼎的奥罗，抓获了那么多食死徒，这不合情理，太不合情理了。照妖镜里的影子变得清晰起来，哈利越过穆迪的肩膀，看出是三个人的轮廓，他们越走越近，但穆迪没有看到，他那只魔眼正盯着哈利。 黑魔王没能杀死你，波特，他是那么想杀你。 穆迪轻声说， 想想吧，要是我替他做到了，他会怎样奖赏我。我把你送给了他，你是他复活最需要的东西，然后又替他把你杀了，我会得到超过其他任何食死徒的荣誉，我将成为他最钟爱的亲信，比儿子还要亲。 穆迪那只正常的眼睛凸了起来，那只魔眼紧盯着哈利。房门插着，哈利知道自己来不及掏出魔杖。 黑魔王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 穆迪现在看上去完全疯狂了，居高临下的朝哈利狞笑着。 比如我们都有非常令人失望的父亲，极其令人失望，哈利，我们都耻辱地继承了父亲的名字，我们都愉快地非常愉快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以确保黑魔势力的崛起。 你疯了， 哈利情不自禁地说。 你疯了。 我疯了。 穆迪失控地提高了嗓门。 我们走的桥，看看是谁疯了。黑魔王已经回来了，由我辅佐他。他回来了，哈利波特，你没有征服他，现在我要征服你。 穆迪举起魔杖，张开嘴巴，哈利把手插进长袍里。 混混倒地， 一道耀眼的红光伴随着木头断裂的巨响，穆迪办公室的房门被冲开了。穆迪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哈利还盯着穆迪的脸刚才所在的地方。只见阿布斯·邓布利多、斯内普教授和麦格教授从照妖镜里看着他。他扭过头，看到他们三个人站在门口，邓布利多在前面，手里举着魔杖。在那一刻，哈利第一次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说邓布利多是伏地魔唯一害怕的巫师。邓布利多向下看着昏迷的疯眼和穆迪时，脸色是那样可怕，超出了哈利的想象。邓布利多的脸上没有慈祥的微笑，镜片后的眼睛里也没有愉快的火花，那张苍老的脸上每一丝皱纹都带着冰冷的愤怒。邓布利多周身辐射出一种力量，就好像他在燃烧发热一样。他走进房间，把一只脚插到昏迷的穆迪身下，将他翻了个身，露出脸部。斯内普跟了进来，看着墙上的照妖镜，他的脸还在镜中朝屋里望着。麦格教授径直走向哈利。 走，波特， 他轻声说，薄薄的嘴唇颤抖着， 好像要哭出来似的。 跟我走，去医院。 不， 邓布利多坚决地说。 邓布利多，他必须去医院。你看看他，他今晚受够了。 他要留下来，米勒娃，因为他需要弄明白。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 理解是接受的第一步，只有接受后才能够康复。他需要知道是谁使他经历了今天晚上的磨难，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穆迪， 哈利说，仍然完全不能相信。 怎么可能是穆迪？ 那不是阿拉斯托穆迪，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你从未见到过阿拉斯托穆迪，真正的穆迪不会在发生今晚的事情之后把你从我身边弄走，他一带走你，我就知道了，所以跟了过来。 邓布利多弯下腰，从昏瘫的穆迪身上掏出了弧形酒瓶和一串钥匙，然后他转身看着麦格教授和斯内普。 辛弗勒斯，请你去拿你最强效的吐真剂，再到厨房把一个叫闪闪的家养小精灵找来。米勒娃，拜托你到海哥家跑一趟，他的南瓜地里有一条大黑狗，你把那条狗带到我的办公室，说我一会儿就到，然后你再回到这儿来。 斯内普和麦格或许觉得这些指示有些奇怪，但他们没有流露出来，两人立刻转身离去。邓布利多走到一只有七把锁的箱子跟前，将第一把钥匙插进锁眼，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堆咒语书。邓布利多关上箱子，将第二把钥匙插进第二个锁里，再打开来，箱子里不再是咒语书，而是各种破损的窥镜、一些羊皮纸和羽毛笔，还有一件像是银色的隐形衣的东西。哈利惊奇地看着邓布利多将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把钥匙插进锁里，打开箱子，每次出现的东西都不一样。最后他将第七把钥匙插进锁里，掀开箱盖，哈利惊叫起来。 啊！ 他看到箱子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坑，像一间地下室，约莫三米深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人，骨瘦如柴，仿佛睡着了，是真正的疯眼汉穆迪。他的木腿不见了，魔眼的眼皮下是空的，花白的头发少了好几撮。哈利望望箱底熟睡的穆迪，又望望办公室地上昏迷的穆迪，惊愕万分。邓布利多爬进箱子里，弯下身子，轻轻落到熟睡的穆迪身旁，俯身看着他。 被击昏了，中了夺魂咒，非常虚弱， 他说。 当然了，他们需要让他活着。 哈利，把假穆迪的斗篷扔下来，阿拉斯托冻坏了， 需要把他交给庞弗雷女士，不过他看起来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哈利照办了。邓布利多把斗篷盖在穆迪身上，为他掖好，然后爬出箱子。他拿起放在桌上的弧形酒瓶，拧开盖子，把酒瓶倒过来，一股粘稠的液体洒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复方汤剂，哈利， 邓布利多说。 你看这多么简单，多么巧妙。穆迪向来只用他随身带的弧形酒瓶喝酒，这是出了名的。当然，冒充者需要把真穆迪留在身边，以便不断地配置汤剂。你看他的头发。 邓布利多望着箱子里的穆迪说。 被人剪了一年，看到参差不齐的地方了吗？但是我想，我们的假穆迪今晚也许兴奋过度，忘记按时喝药了。每小时喝一次，等着瞧吧。 邓布利多拉出桌前的椅子坐了下来，眼睛盯着地板上昏迷不醒的穆迪，哈利也盯着他，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看着看着，地上那个人的脸起了变化，伤疤渐渐消失，皮肤光滑起来，残缺的鼻子长全了，缩小了，长长的灰发在缩短，变成了稻草色。突然当啷一声，木腿掉到一旁，一条真腿长了出来。接着，那个带魔法的眼球从眼窝里跳了出来，一只真眼取代了他的位置。带魔法的眼球滚到地板上，还在滴溜溜地乱转。哈利看到面前躺着一个男子，皮肤苍白，略有雀斑，一头浅黄的乱发。他认得这个人，在邓布利多的冥想盆里见过。哈利看到他被摄魂怪从法庭上带走时，还向克劳奇先生辩解说自己是清白的。但现在他的眼角已有皱纹，看上去老多了。走廊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斯内普带着闪闪回来了，麦格教授紧紧跟在后面。 克劳奇？ 斯内普呆立在门口。 小巴蒂·克劳奇！ 天哪！ 麦格教授呆立在那里，瞪视着地上的男子。拉拉塌塌的闪闪从斯内普腿边探出头来，他张大了嘴巴，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他扑到年轻男子的胸前。 你杀了他！你杀了他！你杀了主人的儿子！ 他只是中了昏迷咒，闪闪。 邓布利多说。 请让开点儿。西弗勒斯，药水拿来了吗？ 斯内普递给邓布利多一小瓶澄清的液体，就是他在课堂上威胁哈利时提到过的吐真剂。邓布利多站起身，弯腰把地上的男子拖起来，使他靠墙坐在照妖镜下。照妖镜里，邓布利多、斯内普和麦格仍朝下在看着他们。闪闪依然跪在那里，双手捂着脸，浑身发抖。邓布利多搬开那人的嘴巴，倒了三滴药水，然后用魔杖指着那人的胸口说： 快快复苏。 克劳奇的儿子睁开了眼睛，他目光无神，面颊松弛。邓布利多蹲在他身前，和他脸对着脸。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邓布利多震惊地问。那男子的眼皮颤动了几下。 听得见。 他低声说。 我希望你告诉我们。 邓布利多和缓地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从阿兹卡班逃出来的？